活着。你可笑，沉默着，我怀念，在沉浮之前寻找爱的光线。 春天掠过的微风温暖。喜欢你怎么办，你微笑的模样，心跳总有点乱，是恋爱的预感。喜欢你怎么办，我的爱很温暖，想牵住你的手。 来自 Demi Lovato 还有 John Jonas 共同带来了一首歌 This Is Me 啊，同时也是电影呢 Cab Rock 摇滚青春当中的最热插曲啊。你听这个曲风，其实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没有看电影啊，先听的是他们的这个主题曲，然后就一下子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啊，也是一位流行天王女歌手啊，不知道咱们俩想的是不是一个人。对， Avril Lavigne 啊，艾薇儿，就听这首歌特别特别像他后来的几首这个创作当中的那种对于流行啊，包括加了摇滚之后的那种融合的感觉啊，那种 band 的味道在歌曲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OK， 继续来听吧，在音乐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是需要我们逐渐去发掘的。活力派正在直播，欢迎你锁定收听。 看着我眼睛说你还有感情，我潜水着独立，我没想没必同样的平均，请你别再继续。 谁说爱情要伤话不得了，那换着分手，那换着分手，若是说烂戏就请你别再拖，那就从这一刻起。巴拉巴巴 OK， 巴拉巴巴 OK， 巴拉巴巴 OK， 巴拉巴巴 OK， 巴拉巴巴 OK， 巴拉巴巴 OK， 最狂的杰克，Can you remember 孩子的无法无天无休。

2-1 Band， 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Time to pass you by. Hope the winds of change will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我们活力派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这方面的一些赛程啊。首先是今天上午10:05的女排小组赛，中国对阵美国队啊。还有就是呢，在中午这边的游泳决赛，女子100米的蛙泳、男子200米的蝶泳半决赛，以及女子200米的混合泳半决赛。那么在下午的6:45还有体操的女团决赛，而在晚上的7:30左右是女足的小组赛，荷兰对阵中国啊。在今天其实还有蛮多赛事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近期7月23号到8月8号之间，我们也会更多的为各位解读，包括分享一些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一些精彩片段，或者是精彩的赛事预告。

take some time. Hey, made too many mistakes. Better get this right. Oh, baby, look what you started. The temperature's rising. Yeah.

想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飞得再累，不准自己跌坠。